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0集，窦春庭手舞足蹈，你们一个不说名字是啥，一个没看到过对方的脸，哎，这不就等于盲婚哑嫁吗？ 宋福潭说，你告白之前知道弟妹长什么样？ 窦春庭一下给噎住了，蔫了下去。他总是忘了自己是网恋派，也没资格嘲笑别人。不过也是表哥这句话让他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之前去求助表哥为什么态度格外恶劣了。蓝河不禁道，你俩都没资格说对方吧？窦春庭、宋福潭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窦春庭眼看着他表哥还真不吭声了，绝了，这就看出家庭地位来了呀。剧组的人有快有慢，陆续爬到了碧霞庙，不少都选择了去烧香，现场也有信徒在烧香塔元宝。蓝河他们远远站在一旁看，只赏风景，没有去拜神，却见那外头的炉子中一片纸灰随着风飘飘荡荡，竟是飘到了蓝河面前来。蓝河伸手托住了这片纸灰，端详。 哥，干嘛呢？ 窦春庭见蓝河不放手，还盯着纸灰看，好奇地问道。 这是老白给我写的信。 蓝河道， 他想见我又不敢来，写信来求饶，问我能不能保证见面不打他。 窦春庭眼睛瞪大了， 这真的假的？ 他仔细去看蓝河的表情，又一拍额头， 哎呀，你演技不可信。 蓝河无语了。窦春庭随即问宋福潭， 表哥，你看这真是信吗？真是道歉信？ 宋福潭说，嗯，是信，但我不认识，因此有自己的字体。 蓝河点头，嗯，这就相当于加密了，他可能觉得比较丢脸吧，不想被其他人看到。这字儿他也没学过，就跟套绳索一样，当了无常就无师自通了，歪七扭八的。窦春庭不禁道， 这是方正阴司繁体啊。 蓝河无语。他们扯淡了几句，等剧组的同事烧完香也就下山了。还没到山下，就听到后头闹哄哄的。蓝河转身一看，本以为是剧组的演员被游客认出来了，隐约看到有人躺在地上才觉得不对，冲上去一看，是剧组的一位摄影师倒了。 他怎么了？是不是犯什么病了？ 蓝河问道。之前于萌萌提到过患某些病的人不能上山。 哎，这个正在看他的健康卡，没什么问题啊。 宋其云回答道，而且询问他们的摄影组长也说，这小伙子人高马大，很结实，平时为了背起重重的器材还有健身的习惯。急救电话是已经打了，景区就有医务人员，只是大家还是不免会担心。和那摄影师同一个房间的同事忽然弱弱道， 哎，我想起一个事，之前于老师说那个泰山娃娃的传说，他告诉我他妈当年就上泰山求过子，求到了他。 众人全部惊讶起来。 我去。 于萌萌也说道， 我去，我真就是听过这个说法，那他为什么还来啊？ 同事随后又说， 我也问他还来不，他说为什么不来，我当时他爸也是同时去了哪儿哪儿哪儿的不孕不育的专科医院，不好说他到底是泰山娘娘送的还是主治医生送的。 众人无语了。其实也不好说人是不是平时有点慢性疾病，只是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情况让人忍不住多想啊。哎呀，我看我们还是等医务人员吧，先别动他。蓝河镇定的道，就算你们要往那方面想，这不是还有窦春庭那张灵判吗？ 对对对，可能吃个药打个针就好了，大家散开让他呼吸。 有人招呼道。蓝河的话确实让人镇定了一点，但也有人琢磨呢，这灵判话是钟馗，泰山上是老娘娘， 钟馗顶头上司的亲戚灵判真有用吗？宋七云悄悄找到蓝河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问问， 这要是有人交代在这里可怎么办呢？宋福坦小声说， 哎呀，你小声点。 宋七云这声音没压住，刚才有人瞟过来了。宋七云赶紧掩饰的道， 蓝河，你问问你那个医生同学啊。 蓝河低声道，宋大，要我去问的话，你得先找个地方让我死一死。宋齐云无语了，蓝河随后又补充道，而且呢，我一离魂，宋福坦也会被带走，我的勾魂锁拴在他身上呢。宋齐云说， 什么？ 他一阵眩晕，至今他还不知道这件事儿。我是幸运儿，我是幸运儿。宋齐云给自己洗了两遍脑，说道， 行吧，我掩护你们，赶紧扎上。 宋齐云特别苦涩地假装吩咐他们去信号好的地方给专家打电话。两人去了车上，窦春亭给他俩守着，就这么离魂了。坐起来，蓝河还能看到窦春亭伸手探他们俩鼻息，发现一点呼吸也没有，忍不住作势殴打宋福坦，虽然不敢打下去，就是摆摆姿势也一脸开心呐。蓝河说道，你弟没想过我们离开的速度也没这么快吧。宋福坦回答， 哎呦，他没脑子怎么想啊。 蓝河无语的再看了一眼就往山上飘了，魂体的速度可比肉身快多了。蓝河飘至庙外，就听到一阵粗犷的笑声，杠铃一般，语调天真浪漫。还好是离魂状态，如果蓝河用的是自己的身体，一定会起一身鸡皮疙瘩的。好像是摄影师的声音，蓝河对他有印象，爬到墙头看了一下，还真是。那摄影师的魂魄正在院内和一群光屁股的小娃娃扮家家酒呢。这些小娃娃打扮得很眼熟，蓝河在庙感山上看到过，后来转世成了淼淼，他们的身份不言而喻。虽然是天真烂漫的孩子，但因为暗淡了天色，还有人高马大的吃笑的摄影师，以及他们吃的分明是香花烛火，这一幕显得格外诡异。连蓝河也吞咽了一下，鼓起勇气走。蓝河和宋福坦一块进去。 小朋友你们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这个小朋友是什么时候来的？ 其中一个光屁股的娃娃一看到蓝河就冲了过来。 你也留下，你也留下。 蓝河说，没事不急，哥哥陪你玩的。你先回答哥哥的问题，那个小朋友是刚刚才来的吗？ 他指的是正傻乐的摄影师。光屁股的娃娃说， 是啊，我们刚好少一个人，他是我们的小伙伴，留下来陪我们做游戏。 哦，那你们别玩这个游戏啊，玩点不对称的不行吗？ 蓝河问道。光屁股娃娃哪里会理那么多，拉着他的手就说道， 哪有哪有。 哎，等等等等，哥哥跟你商量一下，让那个小朋友回家，我们两个来陪你们玩很好玩的游戏好不好？ 蓝河抱着他温柔地问道。光屁股小娃娃犹豫地看着蓝河， 不行，那我就走了，你们继续玩吧。 不要你要你。 这些光屁股泰山娃娃都挺喜欢蓝河的，抱着他同意拿他来换。蓝河拿出扇子对着还傻乐的摄影师就一扇，魂归己身。老白从地下爬出来，虽然蓝河没回信，但他实在太想蓝河了，尤其是刚刚才输了一把赌钱，所以老白决定铤而走险。 父亲！ 老白幽声喊道，却无回应，只听得孩童清脆的笑声。 咦，在跟小孩玩吗？ 老白搓了搓手，挂上笑容走到院子里，迎面就看到蓝河和宋福坦正在和一群小鬼玩跳绳。他们甩绳子，娃娃们一个个冲进来，整整齐齐地跳。一 二，三，再进来。 跳的都还挺好，队伍已经长到快20个娃娃同时跳了，都没人绊到跳绳。再仔细看，什么跳绳啊，分明是他们东岳阴司统一发配的勾魂锁，一头在蓝河手上，另一头在宋福坛的手上。老白无语，他有点晕了，到底还要把我们的勾魂锁开发出几种用法来呀？蓝河说道， 需不需要更长？我再加长点，还可以两根绳子一起跳哦。你们敢不敢跳？ 老白突然反应过来，惨叫一声，不！什么两根绳子啊？另一条是想把谢必安大人用过的勾魂锁加进来一起甩吗？蓝河看到了老白， 嗯，你怎么来了？ 老白拎着袍子僵硬的小跑上前道， 哎呀，哎，请安啊，您陪小屁孩玩呢？ 蓝河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老白摆出姿势随时要躲避。 哎呀，不打你，你帮我干嘛？ 蓝河道。老白狂喜， 你是说之前的是一笔勾销？ 蓝河点头。老白撸起袖子， 怎么的？你说。 半分钟后，摇绳子的成了老白和一个纸人，还要被泰山的娃娃嫌弃。 他摇得一点也不好。 老白说， 胡说八道，阴司跳绳大赛我第一名。 泰山娃娃说， 不配，娘娘从来没说过有这种比赛。 老白无语， 哼，还挺聪明。 哎呀，还要摇多久啊？ 老白回头看去蓝河，但是蓝河已经趁着他和泰山娃娃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同样发现这一点的光屁娃娃们也不跳绳了，哇哇大哭地跳到他身上来。 都是你，都是你。 这是娘娘庙的童子，打也打不得，有些个还挺有天赋的，来世不知道是要做大官还是大侠的。老白脸一绿，转身往地下爬，居然被揪住了腰带，生生拖了出来。急救人员赶到了，对晕倒的摄影师展开抢救，又送到医院去，这才把人救醒。只是病因他们也判断不好，在询问了工作后判定为休息不好。剧组的工作繁忙，这个结论好像也没什么不对，但大家还是讨论了一下泰山娃的事，觉得有点悬。也差不多这个时候，公司那边首先传给蓝河一个喜报，他提名了一个电影奖项的最佳男配角，或者说追报了好几个电影奖的很多项目，这是其中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。除了他，另外还有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摄影等等多项提名。今年不是什么电影大年，这又是柳纯阳精心准备的作品，这个结果大家早有预判。剧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知道后也都恭喜蓝河，萧雨谦还给他分析了半天拿奖的可能性，能提名蓝河已经挺满足了。想到这里，这角色塑造还和他兼职有关，老白也不是一无是处了。也不知道老白从庙里出来了没，他想着就给老白又烧了些抚养费。在戴安的拍摄也要结束了，剧组返回京城拍摄，回去之前工作人员特意在大群里面提示，最近京城天气不好，大雨几乎不断，大家要准备好雨伞雨衣，别一到京城就成了落汤鸡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